身上是体谅，风很轻，思念却很透明，怎奈穿越不了爱情。 缓慢的转流过伤口，晕开了我给不起的温柔。那一夜我们紧紧相拥，终于说出口已经不爱我。爱你所以离开你，眼泪是回忆，就让它随风去。伤心，爱你所以离开你，爱放进心里，流浪我的记忆。为你我愿变成雨，跟着风去旅行，再静静的聆听你幸福的回忆。 Thank you.